政权，声音有价，请持续支持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曾经缴付任何 myradio 七月或八月节目月费的网友，而家可用八折优惠价购买《玉敏新书》。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翻嚟第二节啦。咁啊，其实咧就近排香港啊，或者呢个中国咧，都发生好多事情啦。咁但系讲天津之前咧，我有两单嘢想喺度即系讲讲先嘅。第一样嘢就我听讲城规会礼拜五咧就会讨论一个有关尖东嗰个走廊啊，就呢、這个唔知系呢个活化定乜嘢嘅嘢啦。咁呢个我相信咧又计呢、這个即系天星码头之后咧，另外一单。又是刺激香港人神经的一个重建计划，即是听讲话呢，可能那条走廊呢又重新呢就执过去之后呢，就好像现在中环那样就封一排的。咁你阿雍文，你觉得这个2689呢，佢咪有， 佢而家我觉得好奇怪，佢因为而家做緊嘅嘢呢，即係好多时候真係完全係不按牌理出牌。呢个即係如果我哋即係用一个我哋嗰个立场，或者一般香港人有啲睇法，就係呢啲即係比較流俗嘅嗰種睇法，就係、是、屌你妹，真係垂死掙扎嘅就喺度，臨死之前，屌你就道行逆施，係嘛？ 咁最大鑊都唔係淨係呢單啊嘛，咁跟住講就係、是、傳說就係而家講話。呢、這個有顧問公，唔係傳説啦，淨係啦。顧問公司就話呢個中區唔應該有電車，有電車。 嗱，呢個真係呢、這個我哋一定反對㗎啦。呢、這個已經係代表香港嘅一個即係 歷史。 係啊，你即係嗱，你用咩理由啊？ 嗯、 交通你闖禍交通咁多年啦，係咪喺通渠大道度係咪軒尼斯道最撚繁盛嘅地方係咪有事咩？有影響到咩？係咪？即系呢个根本就唔系理由嚟嘅，我话俾你，所以真系 唔系而家唔系即系需要讨论呢啲个别嘅事件咧对与错问题，而喺呢啲事咧系不断系每个礼拜你每一日你都听到咧，就证明呢个而家呢个政府咧有啲特别嘅 agenda， 系其中一个 agenda 就要令到我哋做呢节目咧系每日都有话题，令我哋需要有温担心冇嘢讲， 实有嘢讲。 唔系我话呢个政府而家系佢唔系喺度谂紧啲日常啲行政应该点做法，而系佢每一日系谂紧一样嘢，就是、香港人条底线到喺边度，佢要测试呢条底线系几时佢先到。 嗱，仲有而家个客观情势咧，即系对佢系冇利嘅。我而家话俾你听，因为而家大陆无论经济、 社会 、政治各方面咧，都系。随时有机会出现一个相当大的变动，系咪？你睇天津呢单嘢搞不好，好多人头落地嘅，系咪？咁即系你好简单，天津嗰啲第一把手就一定系手工噶啦，系嘛？咁另外牵涉到成个中共嗰个统治阶层个威信，无论你点讲都好啦，系咪？你习近平行出嚟啊，即系上台到而家，你系雷厉风行，系嘛？即系除恶无尽，赶尽杀绝咁去搞呢个反贪腐啊嘛，系咪？而呢个天津嘅事件就恰好证明就呢个同贪腐一定系有关啦，大佬。 几廿吨山崖呢个山崖 度咧？你呢个真系老实讲，尤其是而家互联网咁发达嘅时代，你点冚啫？而家系咪？你话你点冚啊？冇得冚嘅，系咪？你而家喺度虚报嗰啲即系死伤人数，冇意思嘅，系咪？即系 人民的心裏是很清楚的。喂，這個基本上喂是人謀不臧，雖然是一個災難，但是因為人謀不臧都是等同謀殺。屠殺呢，如果你真的好啦，而家人民幣咁你依於湖底呢，真係吓老阿公，成個中國經濟而家一路喺度萎縮緊，同埋大家有眼睇㗎，慢慢慢慢好多嘢就開始浮現出嚟。所以你話對香港曾幾何時啲人仲喺度大大聲講融合點樣有利，係咪呢個梁振英最叻就係、是、天津啦、啊、屌你啦，借鏡天津啊，但係內地好多嘢值得我哋參考啊，落後於深圳啊，深圳幾威，屌你去到邊度都係唱衰香港嘅，去親大陸，喂邊一個省市訪問就係唱衰香港，你有冇見過一個所謂行政長官咁啊？前兩任嗰個都唔係咁啊嘛？你有冇見過一個地方嘅領導人點去到第二度係嘛？係不斷唱衰自己嗰笪地方嘅咧？呢、這個咪梁振英咯，係咪？喂，咁大陸嗰啲所謂領導都會睇，哇！呢條友咁嘅，係咪？香港人更加啦，係咪？由開始有啲對佢話有幻想支持佢嘅，對佢有所期待嘅人，而家都喂落空啦。你譬如何启华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啦，系咪？何启华而家仲可以够胆行出嚟撑佢？你估系咪？即系我有啲朋友初初佢选嘅时候，甚至佢做啊，即系嗰啲政治唔系好政治立场唔系好明显嘅，好过俾啲商家佬做啦。郁文，我唔系商家佬，定系佢小圈子选举就唔得。OK， 我哋个立场好清楚嘅，我话知你边个系咪？有啲人嚟同我哋讲。唉，你俾人做下试下，边个做都难啦、啊。香港系咪唔使佢未开工，你就喐佢啊？喂，如果边有错咗，证明 佢做咗之后向下，系咪真系难啊？ 屌你真系，喂，我有阵时嗰啲所谓支持佢嘅朋友，或者同我讲俾个机会吓，即、啊、系、就是、你都等佢试下，你先喐佢嘅嗰啲人，而家全部同我一样。佢唔係好似我哋咁樣有好明顯嘅政治立場，或者佢都唔贊成，即係我哋嗰啲所謂激進派嗰啲做法。但係佢經過呢三年幾睇到，佢都覺得呢個契弟真係支持唔落。唔係我有個家庭醫生，我咩奇難雜症啊，我都揾佢㗎，係咪？咁佢都同我講：，唉，呢個嘢真係，真係唔知佢想點。都是抵闹的了，是一个医生很忠性、啊、即是没什么政治立场，喂是想香港好，是吧？甚至乎对我们某一些作为不以为然的，是吧？喂，他都是这样讲的，所以你说了，是吧？给他继续在香港、做多五年就死了。所以我又想起即是当年我跟他讲的一个笑话，就是在 Cyber 年代咁嗰陣時，我哋有個節目叫《三師會客室》，就是、我盧瑞盛同埋蕭若元三個人主持嘅。咁嗰陣時啲寬頻梗係冇而家咁發達啦，係咪？咁都係有影像嘅，係咪？咁啊行緊幾百 K 嘅啫，嚇。咁有一次咧，就係、是、呢個所謂回歸周年，我唔知2000年啦，啊，即係咁啊，其中一集嘅節目內容咧，就係、是、講呢、這個即係唔知回歸三週年咁樣嘅講啊，個題目都好似係咁，我唔記得啦。咁啊，請咗呢位行政會議啊召集人梁振英，咁啊上嚟即係同我哋出席啊。咁我唔記得喺嗰個場合問佢啦，定係有一次我喺商台我的節目問佢嘅。咁我就講一樣嘢，我話即係 CY 嗱，我就。即系想我讲个故仔俾你听，我记得我喺呢度都讲过噶啦。但系今时今日我再重复讲呢个故仔咧，就有意义嘅。我想讲个故仔俾你听。我有个朋友咧，最近就成日发噩梦，系嘛？半夜就扎醒，越嚟越严重，系嘛？咁啊，飙晒汗。咁有一次佢扎醒，好惊慌。佢太太問佢咩事啊？你呢輪成日發噩夢嘅，佢係啊，我發夢夢到董建華連任啊！啊嗰陣時就喂大佬都未到沙士， 都未有沙士嗰陣時都啊，即係都已經對董建華嗰、那個即係所作所為深惡痛絕到呢個地步，夢夢見董建華亂飲，佢話咁都未驚，又夢到梁振英做兩屆。嗱、 嗯， 我講呢一個故事係對住梁振英講嘅，呢、這個撚樣目無表情喎。 嗯， 亦都唔回應我呢個問題喎，講第二啲嘢喎。嗱，今時今日我重提呢個故事，我唔記得，我真係唔記得，究竟係喺 Cyber 嗰個節目度講啊，定喺商台嘅節目度講嘅？總之就係有一次訪問，我係問過佢啊，即係我講過呢個問題，講過呢個故事，跟住我就睇佢反應，係咪？無表情。今時今日講翻呢個故事就係、是，我屌你乜佢再連任，係咪真係大家都會發噩夢？半夜會好多人砸醒飆冷汗，喂，我嗰、那個其實我當時講呢、這個屌老作嘅啫嘛，其實係係嘛，其實我就要令佢難堪，你唔好諗話 N 屆都唔連任，我批死你一定會選，係嘛？咁同埋你一連任就撲街啦，香港人就呢、這個係喂，即係所以有時你睇翻，我又唔係覺得我自己係咩聰明智慧，係狗屎撞馬棍嘅啫，但當時我已經睇通呢個人嘅，你諗下，我而家講。是十几年前、哦、是不是已经看通这个人了、哦、是不是梁振英如果做两届香港就死得了大家一起发恶梦。那现在讲中一半、啊、他 做一任三年几了我是不是继续连任呢是不是所以你说、啊、今时今日他告我普通袭击是不是咁事實上，2012年佢嚟立法會第一次答問大會，我已經羞辱過佢一次嘅啦。咁呢次只不過舊年，唉，屌你都冇乜嘢好問，係咪？見到你個頭啊，憎你只腳，一入親嚟就鬧打，係咪？屌咪咁咯，係咪？琴台掃牆咯，係咪？掟嘢咯，咁點啊？係咪？就係咁啫嘛，係咪？咁所以你睇到呢個人，即係對香港個傷害有幾大？咁而家。其實好即係好早之前喺佢要參選嘅時候，咁都已經有好多有錢佬講呢啲嘢㗎啦，係咪？包括我記得一個好出名嘅人，甚至講啊，佢做我就移民啦，不過都未移，係咪？咁所以我唔開佢名，你話你要移民，但係冇移到嘛，係咪？咁我費事令你難堪啊！即係其實你都係驚嘅，不過但係而家就係冇計。咁你而家可以解俾我聽，就話我唔移民住，我睇佢幾時死，係咪咁樣啊嘛？係咪？即係等於嗰日答問大會，因為最近嗰次喺度擾攘搞亂咗嘛。本嚟我可以問噶嘛，我就會問佢一個問題噶啦。我話啲選民唔交代我問你嘅，你幾時死？係嘛？咁你睇佢當時點樣答啦？咁可能啊，周浩成就喂黃毓民議員咁我咩啫？咁而家我問問題啊嘛，係咪？而家答問大會係咪我問問題先？咁我問佢嘅問題就係，因為有啲選民交代我喺答問大會度一定要問佢一個問題：你幾時死？你唔好害我哋香港。咁可能佢比較有智慧嘅答覆咧，就係黃毓民議員，大家都係要死啊！即係幾時死我就唔知，係嘛？即係咁啊，咁啊，證明佢有少少智慧。不過我都會話翻佢，咁啊唔係啦。幾時死你真係要話俾我哋聽啊！屌你真係，如果你知道嘅話，係咪？屌你！我哋大家即系唱阿徐小凤嗰首歌啊，系咪？我又会咁样玩噶嘛？屌你啊！点知嗰日搞到乱晒龙，你记唔记得？系咪？咁你话呢度有，即系谋策嚟嘅呢个系。 我用一句说话形容啦，呢、這个人系蓄意以香港人 为敌， 香港市民为敌，最重要系蓄意嗰两个字， 以虐待香港人为乐。 吓，佢蓄意要挑衅你香港人个情绪。要令到你大家有一種敵對的感覺，這個人是蓄意咁做嘅，佢 agenda 嘅呢個人嚇。至於佢點解咁，我就理解唔到啦嚇。即係或者佢天生嘅人就咁。 一係就俾只龍蝦激親， 嗯， 一係就俾個女激親，定係點咧？ 唔知 佢人本身就係、 是、唔知， 即係基本上係有病嘅 嚇、 可能係咁。咁冇理由噶嘛？你管治呢笪地方 系啊？你点解要特登要同呢度啲人要作对下，要搞到啲人呢度啲人唔开心？ 所以嗰日答问大会咧，讲阿长毛出去嗰日咧，咁长毛唔肯出啊嘛。咁然后阿周浩成就而家暂时休息咁样嘛，系嘛？即系费事喺度大家即系纠缠不清，系咪？咁我就咪行埋去咯。嗰阵时熄咗咪噶嘛，系咪？我未见过一个人好似你咁，连全世界都唔高兴嘅，令全世界都唔高兴嘅，屌快啲死咗佢啦！呢啲人系咪？ 屌嗰阵时俾人熄咗咪啊嘛，系咪？我真行埋咁讲啊，佢咁样望住我，好捻仇恨。所以逼阿袁国强一定要过我。即系你话有冇一个咁嘅人所做嘅嘢系令到全世界嘅人都唔高兴嘅，系咪？你建制派高兴佢咩？ 唔高兴噶，一样唔高兴佢噶。啊， 建制派嘅分裂又系佢造成嘅，系咪？仲有你话啊，屌留呢个契弟喺度，对泛民主派系一个最大嘅威胁。你对泛民主派无威胁啊，做大咗啲泛民主派嘛，仲要系咪啊？嗰度惨啊嘛！你话、哎、共产党觉得佢有功，佢镇制啲泛民主派。你以为喺立法会度啲泛民讲一句，你驳一句就叫做即系镇制到泛民嘅咩？系咪？屌你有本事，喂个创科局再开多十次会啦，等呢个十月之前过到啊，系咪？你又冇本事，系咪？咁你点镇制到泛民啫？系咪？你中意反唇相讥，中意日日行落嚟立法会就喺度溜打，一入嚟第一句就系喐呢个立法会议员。咁你以为咁样就可以即系令到呢个立法会议员咧，即系吓，即系泛民主派嘅立法会议员咧，就吓面子难过吓、跟住俾香港人睇到就话呢啲泛民冇用嘅吓、我哋下届选举唔好选举系嘛 ，wall damn out 系嘛？你估会唔会你梁振英讲一句 wall damn out 就可以 wall damn out 咧？你如果想 wall damn out 就最好唔好讲啦，系咪？你讲 wall damn out 即系叫啲人 wall damn in， 系咪？你话有冇咁蠢嘅人咧？咁亦都难怪喎。你睇佢身边嗰啲咩人咧？邵善波、张志刚，屌你个冯伟光，系咪？咁你咪睇到咯，系咪？身边系呢啲人，咁你系咪死得啊？仲有咩运行啊？系咪？所以我间唔中我见到呢个邱腾华，佢作为特首办主任，好眉好貌，咁我都吉下佢。喂，你屌几时轮到你讲嘢啫？你睇你身边隔篱左右呢啲同事，系咪？系啲咩人？系咪？即系你同香港人对着干啊，或者即系蓄意啊？台长嘅讲法，以港人为敌，我啊谂唔到你即系。 有咩好处啊？ 有咩好处？ 系啊！ 你系为咩？为咗连任？ 嗯、 为咗香港嘅前途，我定系为咩咧？请问唔明系咪？即系你譬如话，你作为一个所谓地方领导，你有你个管治嘅哲学，你有你施政嘅理念，系嘛？咁你咪攞出嚟，系嘛？然后走去执行，就唔系下下同人喺度斗啊嘛？系咪？你估你系毛泽东啊？毛泽东话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到最后1976年，系咪？76年年头啊，佢都已经咁咯，系咪？拍金顺政，点同天斗啊？吓、啊，点同天斗啊？76年9月9号咪归西咯，系咪？点同天斗啊？巴闭啦啩呢个？你巴闭过毛泽东？咁中意斗，系咪？斗咩咧？你话我要斗嘅就系同邪恶斗，咁都仲有得讲啊？系咪？你谂咩同全香港人为敌系嘛？你唔系同邪恶斗争啊嘛？喂，你结果变咗个邪恶嘅化身，系我哋而家同你斗啊嘛？我哋要斗到你梁振英，即系斗到邪恶啊嘛？而家变咗系咁啊嘛？几大镬啊？你话系嘛？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讲呢句说话嗰个人，屌你1976年9月9号已经归西啦，系咪？佢命仲短过邓小平，系咪？巴闭啦啩呢个，你巴闭过毛泽东，屌你系咪？你有份参加开罗会议？ 有噶，有啊，佢有份， 系咩？ 佢有份， 有份真系。今日天天啲男讲晒啦，我哋唔使讲啦。开罗会议、开罗宣言嗰部戏，屌你共产党，你话几无耻就有几无耻，系咪？抗战70周年9月3号放假香港，呢、這个梁振英，你话佢有几无耻就几无耻。屌你，我提百几个修订案就全部俾你曾玉成。否决晒，喂！屌你，即系可能曾国成就话：，唉，郁文，即系个时间唔啱。如果呢件事系发生喺我，即系呢、這个即系立法会要即系二读 一个修订条例，公众假期修订条例，是我个细佬俾人炒鱿鱼之后嘅事咧。呢百几条我真一定俾你睇嘅，屌你真系，系咪？屌你，百几条啊，大佬，卢沟桥事变周年纪念一二八，屌你二二八系咪？屌你仲有共产党七一建党、八一建军节几多啊？毛泽东，屌你真系啊呢、這个九九逝世纪念日。百几条都可以放假单独放一日，即系如果啊呢件事，即系我提修订系发生喺曾德成被炒鱿鱼之后嘅事，屌你曾玉成就一定接受呢一个修订案，系咪？所以你见到曾玉成最近嘅角色，大家有冇留意？一一切只有你，梁振英，所以可预预计未来一年。他对于这些所谓拉布的议会抗争，他会乐观其成。 我告诉你， 你看他现在说话是不是留意一下他的网址，各位、我都很少做介绍的，是不是留意一下他去公开谈话讲的事。最近最露骨的一次就是你要七啊九日的运动怎会关一个官员的事呢？是不是你要对那个官员都很不公平，那个是谁？曾德成，是不是跟住就哎，我都是即系最差嘅主席啦，咁之后继续做最差嘅主席咯。喺某啲人心目中，我系最差嘅主席，因为我系咪？佢话大佬拉布，我哋下下剪布唔得嘅，司法复核会输就系灾难嚟噶。你咪听到佢讲啊，讲呢啲嘢啦，已经系大佬梁振英，你都好自为之。喂，佢梗报仇啦，大佬，嗰、那个系个亲细佬，两个都系共产党党员，系咪？两个都系地下党。你又是地下党，屌佢两兄弟又地下党，大家系唔同线咁解嘅啫，啱唔啱啊？系咪？ 两兄弟嘅党龄应该高啲。 喂，高过佢肯定，你年纪大过佢啊嘛，系咪？喂，人哋嗰阵时喺圣保罗读书嘅时候派传单坐监噶，屌你真系，系嘛？为咗呢个伟大嘅社会主义祖国，屌牺牲自己。是吗？要坐监的，你讲笑啊，是吗？他曾家兄弟姊妹有份派传单暴动有份出来的，是吗？咁用我哋今天嗰个抗争嗰个理念，呢、這个就係面对港英政权，係咪港英呢个法西斯政权嘅斗争嚟㗎嘛，係咪？所以你唔可以双重标准㗎。当年你係参加呢个所谓反对港英法西斯统治嘅斗争，今时今日屌你咪点可以话我哋反对共产党嘅即係嗰个法西斯嘅统治嗰个斗争，係咪？你点可以话我唔啱呀，係咪？仲有我哋冇你咁激喎、啊。你老母你掟炸弹噶喎，你哋做土制菠萝伤及无辜噶喎，屌你我哋最叻掟个杯啫喎，系咪？屌你喺呢、這个即系嗰啲所谓街头度，最多同你警察冲击下，跟住俾你喷胡椒喷雾喷到就死咁滞，系咪？放催泪弹喎，你有冇人攞个汽油弹嚟掟啊？有冇人整个莫洛托夫？屌你即系鸡尾酒啊？有冇啊？冇啊嘛，系咪？我记得我八十年代访问韩国嘅时候，去啲大学度，我问啲学生话：点解咁激啊？佢话：大佬，我唔识掟汽油弹，咁人哋笑我噶，你明唔明啊？大学毕业之后，有啲做政府官员，有啲咪走入建制，系咪？佢喺嗰个读书嘅时候，佢就一定系喺呢一个所谓政治反共嘅运动里边要走喺最前线噶嘛？咩咁出奇啊？系咪？呢度讲八十年代啊，系咪？七八十年代嘅韩国啊？是不是啲人都大惊小怪，是不是？喂，我哋香港啲年青人啲学生，喂，老实讲，即系个个都真系温良恭俭让啦。唉，讲句难听啲，即系如果你同人去比较，个标准咪真系温良恭俭让啊？你四眼哥哥嗰啲咁行出马路啫嘛，系咪？我拍你又两个礼拜啦，啊？喂，那个女仔吴丽英点样空袭警察啊？系咪？变成国际笑话？喂，呢啲叫激啊，呢啲叫暴力啊，呢啲系。呢啲咁嘅行为足够令你梁国雄、韩绵山、陈伟业、屌你陈志全、范国威、毛孟静，系嘛？几个立法会议员开联合记者会去谴责呢啲暴力行为啊？划清界线啊！屌你咩？你呢班人靠你嗰啲抗争食屎啦！真系啱唔啱？好在有班咁嘅年青人出嚟，但系呢班年青人都系温良良恭俭让。如果你同人哋比，你唔使同第二度比，同八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嘅南韩嗰啲学生比较。你已经是温良恭俭让啦，系咪？面对一个咁嘅政权，系咪？仲有咩可以做啊？请问，系咪？ 繼續和你非非，繼續跟他講道理，係嘛？要繼續發聲明譴責他，就咁多嘢啦，係嘛？喂，你白鴿成日話我哋暴力，你老母你揾兆堅咪一樣掟樽，你老尾係咪掟膠樽？雖然係嘛，你梁振英行過，你咪掟膠樽啊？咁呢啲係咪和你非非啊？屌你啦！呢個民主黨主席點解唔出嚟譴責佢啊？啊！即我真係想問下劉慧卿，點解你唔譴責呢個尹兆堅啊？使用暴力啊？咁奇怪嘅，掟個樽，冇人譴責佢嘅，係咪？啱啦，尹兆堅，係咪？唔紧要嘅，但开风气不为师，下次掟杯掟樽继续啦，系咪？ 最好个个都掟， 系咪？屌你掟饭嗰啲啊，又俾人告啊，咪掟橙嗰个俾人，咪掟咩嗰又掟鸡蛋嗰个坐监啊，咁唔系好咯，唔系嚟咯，系咪？所以有啲人话：，屌唔系啊，上次嗰、那个掟蛋嗰个社民连嗰都坐监啊，所以郁文你都可能有机会坐监噶，我话都冇问题啦，喺立法会掟嘢坐监。咁呢个都开历史先河啊嘛！屌、我喺立法会创造咗历史噶咯，第一个掟嘢系咪？跟住呢一次最后一次掟玻璃杯，屌要俾人告立法会议员喺立法会里个行为里边嘅行为系咪？会俾警察入嚟查案，跟住俾呢个律政司起诉，然后送上法庭，小弟系第一个，系咪？这个不是你黄岸然讲的、自创抗议方式然后标美会是吧？但开风气不为师，谁试过、所以他告我呢，就整个故事就很完美了、是吧？屌你去年掟完拉埋是吧，跟着我踢埋宝，跟着不告，那么、那个、故事都是不够完美是吧？告埋啦，上法庭定埋罪，可以判埋你去坐监，咁咪最完美嘅故事，系咪？我创造历史，咁几开心咧，真系。休息一阵。